为何在你面前我总是如此体贴，就连分手这种场面也没让你说抱歉。走出咖啡店，从此分两边，转过街角再也不能忍住胸口的哽咽。如此体贴，就连分手这种场